七，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中到重度霾转雾，后半夜大部地区有小雨，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南风1-2级转北风3-4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转多云，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Gonna leave me like a child. You will always help me through the storm. I like the way you stand by me. I know I'm lucky. I wonder when you saw me crying tears. Certainly it's been a couple years. The brightest side of life has shown that I'm not wrong. That everything I thought I would have to do right is never gonna be what it was planned to be. 'Cause I'm lucky.Days are shining happy. The pain forever missing from when I wake throughout the day. A lasting smile upon my face.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1月14号星期三，现在是11:33的13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闹闹。 告诉大家，提醒各位， 目前呢，大雾黄色预警正在进行当中。 哎呀，闹人疼， 是不是啊？对，反正是影响大家的心情。这个天气确实是有点这样，但是 戴口罩啊， 有一个解决这个心情的方式，听我们的节目。 没错，跟着我们出去旅行，闭上眼睛想象， 那是一种非常美的感觉。 哎， 今天我们要去呢，真的是一个湖光山色的好地方。 对，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适合冬季的一项运动。 对，冬季一般跟雪有个亲密的接触。 对呀、 对，今天带着我们去的是厉害了，他来过我们节目一次，今天是第二次。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是朋友。 对，一年之后他已经换了地方。 对，现在他现在是四库体育营销总监崔美丽，掌声欢迎。 嗨， 谢谢，我也是熟悉的人了，是不是？ 熟悉的人， 必须的老熟人。 是的，看到了崔美丽现在的变化，又干练了许多。 是的， 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我觉得哇，她真的是非常那种像一道光，咵就到直播间， 非常的锐利的光。 对对对，现在怎么样？觉得在司库的工作怎么样？感觉让你 让我更有光了， 更有光彩了。 这话只能这么说。 光芒。 四射， 观望四射， 对，到四库就是绽放， 是的，绽放哈， 对 的、 嗯。 我们说呢，其实崔美丽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滑雪的旅行达人、户外达人。今天带着瑞士这样一个国家，因为冬天来了，好多朋友想去瑞士感受专业的滑雪的滑雪场、嗯，然后滑雪的级别怎么去好好滑雪。我们的崔美丽是绝对是业内的资深人士， 绝对的， 对吧？问问崔美丽现在还会去瑞士一年去几次去感受雪吗？会吗？ 但必须会啊， 必须去。 嗯，对。 今年有没有安排？因为现在十一月份。 今年有啊，今年已经安排了， 已经安排 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 哇，是三个月都在那儿，还是说要分别去三次？ 分别去三次。 哇，分别去三次。啊，是这个有商务的活动，还是自己 专门要去滑雪？ 这个我们善于营销嘛。 哦，是的，是的。 对，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不去跟你感受很好的这个氛围，或者说没有非常好的这种见解啊，嗯、或者是自己得到的这个抒发出来的一些自己的东西，我怎么能够告诉你们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去，什么地方值得我们 去？先去体验， 对， 然后分享。 是的，这个就得先去体验，自己去趟一下这个路。 是的，是的。那个让我们的崔美丽呢稍事休息，大概十分钟。 嗯，是的， 十分钟我们的资讯播报完毕之后，要听听崔美丽关于瑞士方面方方面面的回馈。 好的， 这个休息啊，休息、啊。 好的，好的。 休息，谢谢。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今天呢，第一条资讯来自于东城区的事情哈， 这个 北京游乐园旧址将建综合的公园了，终于那个摩天轮有用处了。 哦， 龙潭湖公园 是那个，那龙潭湖公园有摩天轮吗？ 有有有， 八九游乐园吗？ 就在我们家旁边。 哦，是吗？ 对， 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好的， 记者昨天从东城区了解到，经过征求民意，并进行了专家的论证，昔日的北京游乐园龙潭中湖公园将建成综合性公园，体现森林城市、湿地、生物多样性、节约型园林和智慧公园的理念，同时要满足休憩、健身、娱乐、教育、科普四个功能。东城区表示，概念性方案设计完成后，将再一次面向社会征集意见建议。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民意的统计哈。 对， 而且截止到呢十月二十四号的24点，共有12.1万人次关注了本次民意征集的活动。 嗯， 从统计数据来看，期盼这个龙潭中湖公园建成综合性公园的被访者占到40%。被访者希望这个公园具备像休憩、娱乐、健身、教育、科普，超过70%被访者距离龙潭湖公园，因为就是附近的居民，大概方圆有3公里以内可以到达的朋友哈，60%被访者每天或者每周都会去公园溜的。 哦， 近80%被访者是首次参与民意征集。其他建议当中，希望公园尽快完成建设并开放，和建成后公园免费开放的意见比较集中。 是的，那么下一步呢，东城区园林绿化中心将委托专业规划公司来开展龙潭中湖公园景观设计的工作了。待概念性的方案设计完成之后，将再一次面向社会征集意见建议。大家觉得这个概念怎么样啊？哪儿需要修改啊？ 是， 就是充分的融合民意在里面啊。 记得之前我们报过一条信息，有一个龙潭湖的早市，不是要搬走吗？然后用户就非常的有意见，除了这个经营者，老百姓也有意见。那我们 搬走了，我们买什么？大步走上哪儿买啊？ 对，现在还依然运营，很好的。 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民意很重要啊。 是的，你可以好好规划一下。 是的，这个冬天来了呀，这个河北保定涞源呢有一个华中小镇，现在温泉美食节。给大家营造了一个旅游加康养的旅行新概念哈。 是的，来关注一下这个新概念哈。日前呢，华中小镇2018温泉美食节开幕了，随着白桦林温泉谷、白桦里美食街等一系列特色项目的运营，华中小镇将旅游和康养产业深度融合，为京津冀游客带来了一场冬季康养度假盛宴。 目前呢，已经推出了像游小镇、观白石山奇峰、泡温泉享美食精品的康养度假路线，同时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深入的发展，华中小镇也将推出更多特色文化旅游品牌的活动，依托康养的产业核心，建设像国际度假这个度假目的地，为这个保定的涞源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贡献足足的力量。 是的，这非常的棒啊。 天气好就更好了哈。 对， 我在想这个事情哈。 是， 现在呢红叶正在开着，是吧？但是我们看到了香山红叶节要闭幕了， 要闭幕了。哎，确实这个红叶节的时间要结束了啊。 是的， 一年一度的红叶观赏期落下帷幕，持续晴好的天气 今天并没有，使得香山公园迎来了大量赏红观 景。今天特殊哈、 啊，今天特殊，今天不是周末啊。 对。对 赏红观秋景的游客，据公园管理处介绍，今年的红叶观赏期间，香山公园共接待游客13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7%。那公园也是首次实施网络预约购票和高峰时段限流的措施，超过半数游客提前通过网络预约购票，轻松扫码入园。公园整体游园的秩序是非常良好的。 其实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红叶观赏期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比较舒适的早冬天气仍然可以去看的，对不对？ 啊、对，可以， 大家可以择自己的时间去哈。而且今年园方开发了很多以红叶为主题的香山的礼物，价格从几块到几百块不等，尤其利用掉落的红叶设计制作的文创产品，红叶的明信片、红叶马克杯等红叶衍生品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 是的，现在就是各大品牌也都把红叶就是枫叶当做一个设计的元素印到衣服上面。 是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说到元素，中国元素有很多，中国结、中国红， 对，还有我们的国 狮子， 对呀、啊， 对呀、 啊， 瓷娃娃， 瓷娃娃， 非常多，对对， 还有景德镇， 景德镇 陶瓷， 景德镇啊。第四条呢，看到了英国伦敦一条消息哈、说一年一度的英国伦敦金融城市城市的市长巡游10号举行，中企的企业、华侨华人以及港台的同胞呢，巡游方队现身伦敦街头，非常的亮眼， 哇， 受到了当地民众的一致的欢迎，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像那个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鞭炮齐鸣、非常的震撼了、 人山人海、 是的是的，中国元素来了、 对，伦敦金融城市长巡游呢，是英国金融城一项传统的盛典，始于1215年， 哎呦， 迄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该项活动最初为新任金融城市长的就职庆祝活动，后来就演变成伦敦市民的年度狂欢盛会，就跟咱们的双十一一样。 什么阵仗哈、今年这个巡游当中包括英国陆海空军的乐队， 哇， 威武的坦克战车， 我的天哪， 复古的红色巴士和巨型的充气玩偶， 哇， 大概有7000人， 200匹马， 大约是140辆花车巡游，真的是非常的壮阔啊！你想想那个， 蔚为壮观， 蔚为壮观啊、是吧？ 那中资企业和华人社团在活动当中是大放异彩了。 有什么项目说一说？ 对，英国浙江联谊会带来了大熊猫方阵，一人带个大熊猫头套。 注意了 ，Focus 前方是大熊猫方阵，向我们走来。 是的，大熊猫方阵这边扎蝴蝶结，那边那个扎带个小花什么的， 对对对， 你得有点区别呀，是吧？ 大熊猫方阵刚刚过去，一带一路、花车和安塞腰鼓又来了。 哇，安塞腰鼓好壮观呢！ 咣咣 对， 咣咣， 是的，身着传统服饰、手撑绸伞的江南美女，哇，江南美女战队来了， 厉害厉害！ 花车前款款而行， 是的， 印有中国地图和一带一路的花车上，用大熊猫和龙的装饰展示中英两国的友好关系，激情澎湃。澎湃的安塞腰鼓表演真是让观众目不暇接， 反正是这种壮阔的感觉呢，如果是在中国也是够吸引人、但到外国在一个伦敦的街道上出现的时候， 真的是就充满了异域风情， 必须锣鼓喧天， 那必须的。 第五条、泰国，如果今天不在北京，去泰国的朋友看到天气会觉得还是离开了一个地方哈。 看到天气说拜拜赶紧走，溜了溜了。 对，有个落地签的事儿啊、 是 告诉各位，泰国落地签免费拉动国内需求激增，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啊。那肯定的呀，泰国宣布对中国游客实施落地签免费政策之后， 怎么了呢？ 各家旅游企业那是纷纷推出了赴泰旅游产品和折扣，马上的 跟上 2000、2500， 跟上 是啊， 对， 这个并且发布了国内游客的需求变化情况。 怎么了呢？ 11月8日有 OTA 向北京商报的记者表示说，在新政推出之后呢，在该平台搜索泰国跟团游自由行产品人次增长了200%。 苍天啊， 哇， 嗯， 泰国游人气在各大出境游目的地当中迅速上升至首位，你看这个多有效， 就是免签是免签的费用哈。 是 中国游客赴泰的旅游办理落地签证将免收2000泰铢的办费签证的费用，大概是约合420块钱每人，相当于减少了15%的旅游产品预订费用，120、2000，你想想 啊，对呀， 是不是？那北京的记者发现，与去年泰国实行的针对中国游客免除230元签证费相比，此次泰方实施的签证费用优惠更大了，多了190块钱。 对对 对 对 对，在此背景下，像我国的企业呀、OTA 推出的跟团游啊、自由行产品应该在3000块左右，相比往年降幅达到3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降幅了哈。 是的， 而且有些赴泰旅游产品、经济型产品单价甚至比三亚方面还要亲切。 是，那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赴泰的外国游客超过了2854万人次，同比增长8.71%，其中中国游客超过837万人次。我的天哪！为泰国贡献了4600亿泰铢的收入， 1000亿人民币。 对，所以我在想，如果我要是就是，或者说，如果要是说大家想这个时候赴泰国去的话，会不会遭遇到人挤人这样的盛况？ 有这个担忧，那都担这个便宜，对吧？ 对呀， 是吧？也许风平浪静半个月之后，12月中、12月初去吧。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稳步的去理性看待这个问题啊，还是找准这个时机。 对对对，其实在这个看到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做旅游很厉害的一些网站上说哈，这个客群当中有60%左右的游客都会选择在泰国办理落地签。而自由行游客这一占比还更高，因为呢，因此落地签免签将有效的更多吸引朋友去泰国，所以说现在人比较多了啊。 对，人比较多，这个大家一定要想好啊，就是你办理落地签的时候一定会排很长的队。 是的，这个世界这么大，我们非常有必要去看一看哈。 没错， 今天我们要远赴瑞士，如果您喜欢滑雪，对滑雪有想要去了解的话，我们今天的崔美丽同学厉害了，单板达人，双板也能玩得很溜。 哇，好棒啊， 几乎就要成为职业运动员了。 对，我觉得他真的可以称为是职业的了。 对，这个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崔美丽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Never gonna leave me like a child. You will always help me through the storm. I like the way you stand by me. 北京时间来到了11:46:39，各位一定要准确对时哈。这个天气开车一定不要急躁，因为能见度本来就很差，对不对？ 是的，就是堵车也是在所难免，大家不要着急。 打开收音机，把调频锁定 FM107.3，听听瑞士滑雪方方面面的推荐。 是的。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厉害了啊，这个应该四库方面哈相当厉害的体育营销总监崔美丽，欢迎。 欢迎崔美丽， 再次欢迎。 是， 是的。 老叫的崔美丽，我都不知道真名叫什么。 崔美丽。 你叫崔美丽啊？ 对，叫崔美丽 啊。美丽啊，我跟你讲哈，瑞士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欧洲的一个国家，算是北欧的国家哈。当然，瑞士有方方面面的吸引我们国人去的原因。但是这个季节去瑞士滑雪，比如说咱们有两个季节有问题哈，比如道道夏天去了瑞士了 啊，我夏天 也很漂亮，对不对？坐在那边 就滑雪呀。 对，我冬天去瑞士，这两个季节哪个会花费比较少一点？我想问问，夏季和冬季去的话， 这个 你觉得有没有 一样贵？ 一样贵，对，我跟你说一样贵。 都非常 没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是的，是的， 就你体验的美好不一样，体验的内容不一样。但瑞士不管它的物价还是说享受值，它都是贵啊， 都是贵哈。 对， 贵有贵的理由， 价格越高啊。 是的，我们的总监呢，因为他现在真的是厉害哈，这个来我们节目11条。 哇，11条 方方面面 基本上都涵盖了。 是的，因为我们会看到第二条的信息介绍说呢，今年冰雪旅游的动态是主题的周边游。 哦， 现在滑雪不单单是滑雪这样一个简单的运动了， 对， 结合主题活动项目新鲜体验。作为你是一个资深的达人，你有没有自己对滑雪瑞士方面的一些想象或者寄托？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当然有了， 你说说你的感受呗。 我也是自己身体力行已经感受过的。 哦， 就从你们二位刚才说的那个东西，我一直在等你们落锤。 哦，落锤， 落锤。对， okay. 就是今天来不是来踢馆的，锦上添花 的。 就刚才报的那些资讯啊，我真的就觉着，不管是从国际精品的输入和中国名物的输出，还有一些比较高端的这种生活方式啊，那你上个私库不就好了吗？ 哦， 对吗？ 对， 是可以的哈，可以去感受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这里头也有很多，就是怎么说呢？你说啊，我怎么去感受瑞士给我带来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啊，就是冬天的冰雪来讲，其实这个周边游已经是我们一直在几年啊一直在做的。 北京周边有很多，对吧？ 北京周边，那你只要善于去发掘的话，你能发掘很多东西。 东西，深度的啊。但是瑞士能够带给我们的，它跟国内的不一样嘛， 升级， 是的， 这个这个时候就你就不应该再去想着它是你花了多少钱，或者说你用了多少的成本，但是你要去计算那个的话，可能你这个初衷就不那么纯了， 不单纯了， 对，因为我们本身出去，不管是以旅行的目的出去，还是说以冰雪的目的出去，你总是要给自己的生活锦上添花嘛，对吧？啊，嗯，那么我们要去的时候，这个周边的，包括美食啊，包括美景啊， 方便面， 包括他自己的一些历史的一些传承或者文化的东西，都是我们特别注重的。 嗯， 因为你不可能说你出去十天或者是半个月，你天天在滑雪， 那是 对，那是不可能。 那就像咱们的天气一样，今天有雾霾，我不适合做室外运动；今天下雨，我也不适合做室外运动。那我们滑雪的时候也是，如果有暴风雪，但缆车不开，对，缆车不开，有下雨，我们也没法出去的时候，那我们 怎么 做什么呢？对呀、啊，抽烟喝酒烫头吗？ 去瑞士吗？抽烟喝酒烫头。 还有方方面面的周边的，比如说酒店里边或者泡温泉都是可以，对不对？都有的。 是啊，对啊，就还是那句话，你就是抽烟喝酒烫头，你也不能说一天天的就你光那个，你也会觉得无聊。 烦，对。 还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就是出去大家都是一个群体，那么周准可能就是一个滑雪极度发烧友，但是咱们豆豆就想着啊，我就去悠闲。 对，他就想 不能滑雪的时候，我不能天天陪着你。 是是。 对呀、啊，那我去喝咖啡呀、啊，逛一逛啊，去小店走一走啊，看看湖光山色也是可以的嘛。 总得有让我们感兴趣的消遣的内容去填充。 那其实到了瑞士冬天选择的话，除了滑雪，其实方面都可以满足我们对于生活、对于湖光山的、对于这个异域风情的要求，对不对？ 是。 其实我们看到了，我崔美丽她已经是单板的达人。那比如这个季节去瑞士，看到了两个校重点推荐的区域哈， 对， 一个是上次来节目的时候 LAAX 这个地方 LAX， 还有一个叫达沃斯。 达沃斯，对， 这两个地方就滑雪的品质和级别来说是一致的，还是比如说道道是我是初级的，道道是高级选手，他两个都能去，那我作为初级爱好者是哪个比较优先考虑一下呢？ 那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大的差异， 无所谓， 就是你体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两个风格。 你刚才说到那个单板嘛、，Lux Open 就是单板公开赛，是世界上属于 顶尖 的顶级的一个单板公开赛，就是那个时候，就世界上所有的单板达人和单板爱好者 都得去， 都会集聚的，那就是一个特别大的 party 和 festival。 好好， 对，对，但是咱们中国今年也有，去年也有。事实上，就是好像很多的光芒就被 Lux Open 掩盖了。其实咱们云顶啊做的也不错，今年也可以关注一下。 是的， 就你如何在中国体验到一个世界单板一个元素或者一个热度氛围的， 嗯， 其实是可以的。大家不要老觉得说啊，我们国内的雪场就是不如国外的。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氛围，或者说该有的条件还是会有的。 对，但是在国外的时候，对于咱们中国的学生来说，你本身你就是那去滑雪的，你又能看到这么一个非常高级别的赛事，完了那里头还能看到我们中国的张雨薇啊、蔡雪桐啊、刘佳宇啊，而且他们还能获得特别好的成绩， 那厉害！ 你这个时候就我因为他们而觉得殊荣嘛， 是的， 对 对。 真的是非常的棒啊！ 对，其实我们会觉得这样一个场所当中，我们是参与者也好，体验者也好， 观赏者也好 ，都是非常好的体验。 对， 单板我老觉得，因为我玩过单板的这种滑雪的游戏，听着翻转腾挪花式的那种，是不是这种感觉？还是就是唰从速降，还是都有什么这种感觉？ 其实都有， 都有。 就单板它是分为滑行啊什么，也许还有公园的。 哦， 对， 好多模式。 但是像我这么大岁数，我就不尝试这个公园了嘛。 哦，它会有级别。 公园是什么呀？ 也不是，就是自个儿啊，完了做平花啊，或者是跳台啊，什么做动作什么的。 我的天哪！ 对， 来个10米跳台。哎， 那比如说初级的爱好者，就游览者去这个 Lux 或者是达沃斯的话，有没有推荐一些雪场或者名字或者怎么去游玩的方式？以你的感觉的话，因为毕竟都不是你这种级别的选手。 是的， 对， 就像我这个还没滑过雪的，可能先上个初级道。 对啊， 先 去感受感受雪具上啊，怎么选啊，这些要不要普及一下？崔美丽同学， 因为我觉得这个初级道的这个选择，因为我这个学成方式比较特殊啊，是单板和双板都是被师傅直接带上高级道了。 哎呦天， 我的天哪！ 也其实我这种是不太科学了， 得 亏了我先天天赋比较好， 就是 平衡啊或者学感比较好，就是被师傅骂两顿呢也就骂出来了。 厉害厉害！ 对，但是正规的初学者，我觉得还是你先去选择你自己的兴趣，你喜欢单板我们应该怎么样？喜欢双板我们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场地去滑？但单板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我个人觉得啊，还是从中级道开始 啊，单板， 因为你要是从就初级道的话，你推不动。对你搓不动，等你下来一趟，我估计是那个场地工就得重新造雪了，因为你已经把雪 推不动，那什么 意思？就推坡啊，一直在往前推。哦、对， 它、哦、那坡度太小了。 对，对就是你把人雪都搓没了，搓光了。 对我打出溜滑，摩擦摩擦。 对， 似魔鬼的步伐。 那比如说双板比较适合，因为我玩过双板的初级和中级道，因为我单板我觉得平衡更容易摔倒嘛，双脚嘛，自己直觉说更容易掌握平衡哈。就当我跟教练沟通大概有半个小时之后，他教我几个简单的动作之后，我就可以往前进了，又在小坡里头可以走了，因为还加了两个踏 踏踏那 对、因为这个好像支撑点不一样、单板我想问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比如说我第一次进雪场，比如说道道东北女孩第一次进雪场，看到单板和双板哪个比较上手容易，是不是双板？我的感觉 双板比较容易上手， 哎，是是， 但是提高难。 哦，提高 单板上手比较难，但是提高快。 哎呀， 是的， 对， 你看怎么？ 那我肯定选单板啊，因为单板更刺激。 哦， 只要你能掌握好那个平衡， 对，摔得也很刺激。 对，这样一上去扑，哎，人呢？ 而且我看到这个玩单板的女生啊，都比较利索飒的那种女生，服饰穿的比较的靓丽，而且在一个雪场， 这是非常的感觉。 在雪场上穿梭、跳跃、腾挪的时候是靓丽的风景线。 你说的是滚吧？哦， 翻转腾挪，一看一个彩色的球。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摔倒也是有技巧的。 对， 对不对？其实下面的呢，我们上面先到这里。下面的，我要具体来说瑞士这个方面呢，怎么摔倒啊？ 怎么摔得好看？ 怎么摔得安全？不受伤是很重要的哈。这里是旅行号，你现在马上回来。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脑洞大开的环保。 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中到重度霾转雾，后半夜大部地区有小雨，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南风一二级转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五度。明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转多云，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八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And leprechauns and islands where statues touch the sky. I'm stuck upon your words, so picturesque. It almost hurts to think that I will ever pass us by. Cause it's your face, it's like a light. Your face is shining bright. You look at me. 看这个脸上又笑又有光芒，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俩人在雪场里，俩光啪往前走，啪。所以说，这个好事啊，就需要去大家有非常好的基础， 对， 特别是滑雪这件事情。别看我们崔美丽单板无敌，双板也可以操控，她是受过严重伤害的， 那是就是多少道伤痕，然后累积出来的经验。 崔美丽，问问你，这个滑雪这么些年，最严重的一次受伤是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最严重就是锁骨断了， 就这个位置， 锁骨断了。 天哪！ 当时是什么情况？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 当时是在中国。 哦，中国哦。 所以说这个我也是跟那个别的一些学友，或者说要滑雪的人， 赶紧提醒一下 、嗯。太累的时候，你不要再强弩了。 哦，太累的时候。 对，我当时当然是有渊源的，就是我在香港待了一个礼拜，夜里回到首都机场，完了就直接被接走。第二天早上9点上缆车，不吃不喝，一直到下午3点摔的，就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摔出去的。 对，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是因为 强度 必须要去滑是吗？那次。 就当时就是因为你滑雪的时候，对于我来讲，我会去忘掉很多事情，一直在滑。我一般滑雪的时候，我的习惯是不吃东西，不喝东西。一般要有的时候吃了东西，我就觉得我会摔跟头。就你吃了东西会犯困嘛？ 对， 困的时候你注意力就不那么集中了。所以我一直就是在一个规定的时间内比较高强度的，我就把雪道刷完。 但是刚那个强度确实有点大，我觉得 对 疲劳了。 对，因为我已经变形了，我不知道是怎么摔的。当我第一次摔的时候，那时候就摔后脑勺。嗯，我听到旁边一个人说：“你看他，如果不是头盔的话，他死了。” 哦， 对。结果后来又怎么摔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是怎么摔的。 是的， 锁骨断了，没有那么疼。 啊，就是 当时就不知道， 当时你是不知道疼的。 对，当时给我的感觉就觉得我的五脏六腑可能都摔错位了，就摔碎了，感觉就起不来。完了还继续滑， 还滑呢？ 对，继续滑，又滑了两趟。 就觉得啊，我应该下山了，我就下去了。后来发现自己的左边胳膊就抬不起来了。 哎呦呦呦！其实我们会觉得每个运动你看到的都是非常精彩哈， 对。 但是背后需要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个，比如说界限。你疲乏的时候，你没有掌握高超技能的时候，不要上那些你驾驭不了的跑道、雪道很重要。刚说到头盔啊，头盔特别特别的重要，提醒大家开摩托车、滑雪，只要有翻转腾挪的时候，这个头盔是保你一命最重要的一环，最后一环，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头盔一定，这个头盔一定要买好的，像什么减震呐、这个呀那个呀，它都得做到位。 你摔伤的时候，或者你有这个危险隐患的时候，它能够缓冲嘛？ 是的， 对。像咱们国家原来的时候，你上雪道不太强制你戴头盔这个选项，因为特别是像我们滑单板的，觉着你有各种不同这个种类的、或者花色的那个毛线帽子，还配上大雪镜， 酷 啊！再戴上你们这种是吧？再带上你们这种 M， 完了那个裤裆再掉到膝盖那种的， 花篮裤， 对对， 又又又 对 对， 对，就是觉得特别起范儿，但是后来。就是在崇礼规定了，就是你必须戴头盔，你才能上缆车。 这个规定太好了。 我们戴上之后，头盔就再也摘不下来了。 对， 你不戴头盔，你觉得心里没底。 当然， 是的， 它跟你的护具还不一样，你真的觉得心里没底。 对， 嗯， 就提醒大家，不管在哪里玩雪，什么道啊，初级、中级、高级啊，专业头盔必不可少，买一个非常好的头盔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头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部分。 是的，虽然小时候那个头比较大，戴不进去。你是不是说晚了？你这一天，这个今天呢，崔美丽来到节目当中了，我觉得真是看到她呀，就是英姿飒爽这四个字、 对， 然后就是分享了一个就是冬天呀跟雪接触的这样一个活动，也算是个运动了哈。 是， 我个人的感慨万千。我都快60岁了，也没上过雪场，但是我见过鹅毛大雪。 是，哎呀，这已经很不错了， 对吧？就是刚才说到安全的问题，我也曾经在雪地里滑倒过、我没有什么单板双板，就是走路摔得我屁股整个后边都脱节了，我跟你讲，就尾巴骨那块儿啊，一定要小心，提醒各位雪友们 是哈， 雪很亲切很美好，但是也孕育着危险。 哎，说得很对哈，孕育着危险，用词还是非常恰当的。 我先活起了啊， 好， 我刚活起了啊。 好的， 其实我们会觉得还有一点重要的问题，就是组成团队。你看，就比如说社团，因为现在他从事的工作也是社团方面啊，就是出去玩啊，你没有发觉，同行的人很重要。 对，而且我是觉 得这社群太重要。 是的，同行的人很重要，就有滑有不滑的，可能有的滑累了。哎，像我好像 待一块聊聊嘛， 待一块聊一聊， 对吧？ 对，待到哪儿？ 聊对， 在哪儿待着？ 说这些哈，社群的活动，社群的组成，因为我觉得崔美丽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哈， 那必须的。 聊聊这方面的滑雪的时候，去瑞士的部分哈。 你要是说三观呢，可能有点大啊， 有点大， 对，有点大。但是确实是这样，就是跟几个三五个好友，认知相同的、聊得来的，真的是聊得来、处得来的这个人一起出去。因为确实是有的，就是一天到晚在雪道上；有的是就是一看天不好他就不去，天好他也不去，他懒得，他可能是 我要睡觉觉。 对，我认识一个朋友啊，我认识。对，有的人就是出去睡觉的呀。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基本上全世界的雪场他都去过，但是他不滑。 他是疗养， 他坐缆车上到山顶的，因为每个滑雪场都有一个咖啡馆嘛， 是 他就在咖啡馆喝咖啡。 哎呦，我能跟这个朋友 是你 我能跟这个朋友玩到一起， 是吧？ 对，就是还有的就你带着孩子去了，那孩子就是他离不了你啊，你怎么办呀？ 妈妈。 对 呀， 就所以你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儿童培训呢，或者是冬令营的这么一个儿童乐园， 可帮你分忧解难。 分忧， 对， 你男同志，你带着女朋友或者媳妇去了，你让他去泡汤啊，你让他去购物啊，或者你让他去体验什么红酒啊什么之类的。 哎， 对，所以说这个 方方面面的， 对，就是每个人都有找到他自己感兴趣的点，才不至于你说，哎，今天这个费用是谁吃了没有 A 吧？啊，然后他去了我又跟不上吧？对，还有说他想吃牛排，我更想吃土豆呢，对吧？就是其实生活就是一些小细节组成的。那么你说这个社群，我也可以跟举个例子，去年我来的时候说的不就是 Lux 的分享吗？ 对。 那么我们那个当时去的那个是全球试滑师的一个团，当时那个团。我觉得给大家留下很深刻印象，包括我们行业内就是吃饭睡觉等艾米， 哦，对，艾米， 对， 达艾米， 对 对，应该是叫艾米， 对，就是相当于是每天都想打他。那是一个什么？就艾米是我们同学那个小伙伴，特别可爱一姑娘。但是他的水平跟我们水平不在一个层级上，对，不在一个层级上，对。但是他又离不了我们， 嗯。 那么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们好些人都在前头滑，然后一直跪在地上，或者是站在雪道边上去等艾米，就一直在等他。就是我们因为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知道这种，我们如果要早走了，艾米可能就滑丢了或什么的， 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拿成一个打岔的一个话题来说， 小话题。 对，吃饭的时候，艾米到了吗？然后对对对，我们都是开玩笑，就包括 Lux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儿童一个乐园，叫做 I'm Sabi。然后我们就说 I'm Sabi, I'm Sabi,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说 Amy, 对，这其实都是开玩笑，但是我不敢说，就是除了我们这个团体之外，别的人可能就等急眼了，或者一天到晚就翻车了。你每天都在想艾米，想法设法的去让艾米就别跟我们一起滑了。 嗯， 其实我们在别的一些团体，日本也是一样的，因为就是稍带着说一句，就是因为雪质不一样嘛， 对， 欧洲更多的就是给我们一个滑雪的和度假的氛围， 嗯， 那么日本更多的就是体验了，就是啊，我就提高我的技战术水平， 哦，是这样， 野雪水平， 哦，经济， 哎，我进山了，对吧，啊？我进山了，我带着野雪搜救仪，我一天我见不到人，我没有信号， 野雪搜救仪， 野雪搜救仪，这个艾米去不了，艾米去了之后，哎，我怎么掉到雪窟窿里了？ 野雪搜救仪是什么东西？ 对，就是我们在滑那个野雪的时候，在东，日本的东北半野田。山是这样的，你要进去的时候，因为涉及到 AT 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需要坐着缆车到了山顶，然后再去在日本导滑的带领之下进到一个没有人进过的一个山峰，一个山坡，完了再有导滑先下去啊，证明底下是安全的， 可以滑 雪道。OK, one by one, 一个下去，一个下去。 哦， 就你进去是没有信号的，而且零下30多度，你手机就冻死了。 哇！ 对，你必须带着那个搜救仪保持。 了解了解了了解了，哇，是这样一个装置。 对，但即使 那 样，即使那样也不能说保证你不掉树坑。我的朋友也掉树坑，我也撞过树啊。 哎呦，我的天！ 对，都是有这种因素。 哎，说到这儿了哈，咱们插一句自己的，刚才说摔倒这个事儿哈，这即使遇到的情况没办法，就得倒了，那我控制不了平衡了，倒怎么倒地比较有效？ 哎，就放松的倒啊， 放松的倒， 对，真的就放松的倒啊， 哦， 对，你越轴，你身体越容易 僵硬， 这样对， 哦， 而且单板和双板的这个 不一样吧？ 啊，对，这个摔法还不一样。 说说，先说说双板的摔法好吗？就是比如说我要倒地，是不是侧一下就好了，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滑双板滑的不是特别好嘛， 嗯， 就是我只能是跟着你们一起滑，也不能避免说我自己摔了，我摔分叉，我自己站不起来。 对， 对，就是这个双板，我记着我自己第一次就是从高级道下来摔的时候，因为我还是按照单板的那个动作去往后，结果我发现我就跟插了电一样，就噌就下去了。对，因为你越往后仰，你那个重心 就 往后，对，它会滑得更快。所以我师父告诉我啊，你应该往旁边 侧， 对，你要去卡刃。对，用你的刃卡住雪道，这样的话，你不管怎么说， 就停下来 了，你动 了 吗？ 可以减速嘛？ 对 对 对， 嗯， 但是我也摔急眼了， 是吧？ 我把我背下去了， 你看看，危险不危险？ 就是 摔， 啊，是啊， 摔的那一刻呀， 嗯， 当然说你说放松了，摔那一刻哪有能放松？就不知所措了，怎么办？尽量往侧边倒吧，对吧？ 尽量往旁边倒。 我觉得你到时候就忘了， 对， 如果尤其是初学者，你会懵的。前方有一棵树，你以每秒钟180迈的速度下去， 我跟你讲， 请问你怎么倒？ 我去滑雪的时候真的看见你刚刚上学那个小青年，男生嘛，你在女朋友面前显示一把那么强壮的身体， 看我看我 啊，然后就看前面就有5米，有一个有一个树桩的话什么，哎呀，哎哎哎。不由自主就撞上去，然后啪弹回来。 哎呦，就那一下真的疼死了。 咣就和这， 你实在躲避不及的话，你只能撞。 忘记侧边 保卫了。而且还有一个，就像豆豆刚才说的，有一棵树，你记住一点，不管是单板还是双板，千万不要去搂树。 哦，搂树。 你要搂树的话，你手 撞得更狠， 废了。 对， 胳膊就断， 对对对， 就是你危险系数会更高。 小心谨慎哈。 对。 怎么避免撞脸呢？要双手护住脸。 双板。单板呢，嗯，怎么去就是摔比较就安全？ 单板你刚才已经说了嘛，钢铁尾巴骨嘛， 嗯， 对， 就是他摔了尾巴骨的那个几率会比较大，因为基本上单板摔的时候会坐屁股墩儿。 对， 哦对， 对， 要么就是。 单板选手啊， 啊， 双板呢？不是我，啊，这是就是自然摔。 他就是打出溜滑 的时 候，不小心摔的。 还跟我摔得两天没起来诊所营业额大大下降。 哎呦我的天哪！平时五天能一个人，现在闭关十天。 对，冬天嘛，咳嗽就多。刚才说那个滑倒这个事情哈，就是屁股墩儿单板，就是有没有滑雪服，有没有护屁股的那个后边那叫骑自行车不是 护臀吗？ 啊，有没有？有吧？ 对，护臀 就夹抓住那个厚度。 有啊， 有那就 有啊。就是单板呢，它基本上对护具来说，就是除了常规的头盔之外啊，我觉得初学者或者说你对自己没有那么大信心的，你可以带一个护臀。 护臀， 那就相当于穿了一个大棉内裤一样。 对对对 对，大裤衩 是， 然后它是有各个那个分区，有的是填充的海绵，有的是填充的橡胶什么之类的啊， 还有橡胶呢。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你说把人弹起来。 对对对，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就是浑身穿的跟那米其林似的，然后就有一定的那种弹性，包括说是里边充气呀，啊，还是带什么东西，哦，你一倒的时候就是咚。 然后所有人说， 哎， 哎，这是个雪场吉祥物啊。 那真是吉祥物了， 踹一脚恨不得能滚下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救援的方面， 嗯， 就是因为大家去玩的时候都会买票，票里都有一个保险，然后你上面有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当然有时候信号没有，刚你那个雪场日本下去零下三十度没有信号，那是另说。 嗯， 你要记住这个号码，或者因为场内都有巡视的这个安全人员， 基本上是记不住的， 对吧？所以说这个是很。就别出事就好了，别出大事就完了。 就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说保险那个 规避不了 那个范畴呢，应该是更是后期处理的东西。 对， 但是我们的意外啊，还有说隐患，往往就发生在雪道上。 对， 那你出现了情况怎么样？ 怎么办呢？谁来救？ 要求一个就是你最好是结伴儿 啊， 有一个伴儿。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好歹有个照应。另外一个是一定要记住，我们全世界任何一个雪场，我们的雪道救护员呀。 嗯， 我们的搜救员， 对， 他们都是在的呀。 对 对，而且他们的服装是非常明显，你一眼就看出，就跟警察似的。 啊，那我们怎么呼救呢 ？Help！ 好，对， 学友都很热情的。 哦， 你摔了之后，他都会来问你啊，你怎么样？需不需要救援？ 对对对， 叫。 对， 因为我们的巡逻队啊，就搜救员，他是不停的去来回去串的。 嗯， 他去串他。都能够发现你， 那 而且就是有的雪道它都是有监控的， 嗯， 能够看到哪个地方出现 了，然后这个熊爷，这第六次了， 怎么又是你？ 第六次了， 对， 还玩吗？不玩了，不玩了，关东西去吧。 对，来滴溜起来，是谁掐住了我命运的后颈皮？ 说完这些之后，大家其实可以完全的展开享受的这个活动。滑雪是个真的是，你真的滑好了，那个种风驰电掣，不是风驰电掣，我的终于到滑下来，那感觉就飞一般的感觉，真的 ，to be number one， 哗下去了，非常爽。对，然后有一些潇洒动作，一个滑，然后减速，那个感觉非常的就洒脱自如。 哎，一个雪道长度是多少呢？ 都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的。 对，你像咱们中国的雪道，你可能长了也就几公里啊，但是在欧洲的雪道，你滑一圈几十公里， 我的天 哪， 就一条雪道从上到下那种。 对，所以你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体能，你也坚持不了， 真的是 坚持不了。 所以不要疲劳，真的。 就让我想到打那个冰滑梯，从上到下，哇，那速度就是你是控制不了的。我觉得滑雪也是一样吧。 对，我们滑那个瑞士泽尔马特的时候，就是相当于你从瑞士阿尔卑斯山那个山脉，你从瑞士滑到意大利啊。 我的天哪，沿着阿尔卑斯山脉的山脊滑到意大利。 嗯， 确实是非常 帅。好像那段大概是有35公里还是多少。 哎， 得滑多长时间？ 这是一个很好的交通工具。 对，就是不用办签证。 对， 是花多长时间？35公里。 我们 完成， 就是滑起来是比较快的，因为中间要休息，我们要等艾米。 哦，艾米， 对呀， 对， 不要忘了艾米啊！ 改天把艾米叫来啊！ 对， 艾米叫来，艾米叫来， 艾米那边，我卡住了。 不是，不是，我们节目快结束了，我来了。刚刚说到休息补给也是滑雪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添加剂，因为大家可以去咖啡馆待一待，坐一坐，然后呢喝一喝那个冒着热气的喝咖啡。如果晚上滑雪的时候灯光亮起，你和雪场的感觉又不太一样哈。在瑞士方面的这个休息的部分，有没有跟我们说亮点的分享？休息比如咖啡馆啊，温泉有没有？瑞士有温泉吗？ 瑞士也有温泉， 也有温泉。 对， 哦，他那个温泉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就是 他的方式就是不要求你全裸去泡， 哦， 强制， 这个还挺好的。 是在雪 雪场附近还是里边啊？ 它不一样的，有的是在那个就是酒店的某一个地方，也有的需要你去做一个 shadow， 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比利时不是很远是吗？ 嗯，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欧洲的温泉还是不如日本的享受那么美好。 是， 对。 你有没有建议？比如说，我们就到那第一次出雪场，滑了两个小时，挺累的了，下午也就比如说。直接进去还是要休息喝杯咖啡缓冲一下再去泡温泉，直接可以去了，有没有这个要求规定硬要求？没有， 因为如果 没有 随便你想喝就喝，不想喝就直接去泡 就好了， 可以。 对，因为我觉得像豆豆他如果出去可能更多的是你给他放奥特莱斯吧，或者你给他放到， 你就给我放到山顶的咖啡馆就行了， 休闲放松。 对，或者是那个山里头的某一个地方，你吸引着他，哎，豆豆，你滑到那个地方去，那里有一个非常有历史悠久的、有当地特色的牛排，或者什么， 那有个熊， 那有个熊， 你就跟他玩一会儿，等会儿我们。 对， 其实就刚刚就说，比如道道啊、周准啊、美丽啊，我们就是三人成行的话，几个人成行是很重要的一个， 对， 大家都各负责一块儿，我觉得挺好的。比如说你想买东西的时候，到时候我知道哪里咱们，你跟我， 对， 我 可以帮你们看包嘛，你们就尽情的滑，然后我跟熊玩完之后，我上咖啡厅， 你去喝红酒啊，你去体验别的东西啊，就坐雪橇啊， 哎，可以啊。 对，其实我觉得国外那种就是这种度假的节奏是很慢的。有一次我们参加这个一个就是瑞士一个所谓的这个媒体见面会嘛，我去参加那个会的时候，经过一个就是一个餐厅，那个餐厅的窗户里头就是一对老夫妇在那喝那杯红酒，就没有瓶啊，就是杯卖的那种，就是他们两个人在那喝酒。我那个招待会都结束了，回来之后那个 还没喝， 那个杯对还底儿，我特别着急，对， 收了得了。 人家搁那品茗呢，你搁那回味呢，搁那。 对，两个人说话 唠嗑 啊，慢声细语的，我觉得那种真是这么好。 挺羡慕的啊，对对对，是的， 老婆子 啊，你这是不是那降速了？ 降速，没电了，这是 没电。 对对，那其实我们会觉得瑞士这个地方确实有特别好的滑雪的资源。而且呢相当的完善，不管你是初级的运动员、爱好者、高级运动员都会找到不同的乐趣哈。当然滑雪之后呢也得牵扯到住宿的环节哈，比如休息方便不方便，你比如说离到20公里天天到雪场挺麻烦的。在你刚才说的 LAX 和那个达沃斯，对这些地方呢住宿一般离雪场是不是都很近，或者雪场里边就有住宿？ 基本上就是 ski in ski out， 滑进滑出 啊， 它是这种， 真的就拿着滑板就进去了一个绿色道，兜就出来了，有那样的感觉。 对，其实我们更多关注的就是你下了飞机之后，你到雪场的距离 对， 这个距离。其实你真的到了雪场之后，我们就没有那么多计较了。 对， 正好这两个地方离那个苏黎世的机场都特别近， 那挺好， 特别近，对，而且交通也都很方便。像 Lux， 它还每天都有那个 shadow。会过去，然后去达沃斯，你坐火车也很方便。瑞士交通非常好嘛， 是的，是的， 你一张通票，对你走遍整 个 瑞士， 我觉得这个特别省事儿， 是。 对，就给这些旅游者，不管你是说去滑雪也好还是不去滑雪也好，我觉得都是可以去玩的很好的。 对，我觉得他们对于我们的学友也是非常尊重，像你自己哪个房间啊，他会给你提供一个你存放雪板的、雪具的，或者你干燥的，你可以不用出去，因为毕竟你再滑雪，瑞士它那个气温再不低它也挺冷的，你可以从地下就过去， 方便。 对， 方便， 好棒啊， 不过数。然后呢最后还有大概3分钟，孩子几岁可以去瑞士感受多大？因为去趟也不容易，挺贵的。几岁他有一点点滑雪基础了，小孩 想有基础了， 有一点， 我觉得3-4岁就可以， 3-4岁就可以。 我们在国内可以2岁就让孩子先 2岁、 先接触雪。 哇， 对，先接触雪，因为咱们国内有很多像 Burton 他们的那个单板小孩，那个你先拖一个板让他先感受。你像我们滑的比较好的，我们可能能抱着自己孩子滑，或者是背着自己孩子滑。 我天哪！哇， 吓死了！ 但小孩自己体验，因为他重心太低，他随便摔。 对， 而且你给小孩穿一身漂亮的就那种打眼的雪服，它不就是风景吗？你还感受什么呀？对，慢慢的再去根据他的培养，他想从单板练还是想从双板滑，那么我们就把他带到瑞士这种像 Amsabi 对吧，这种儿童乐园，还有达沃斯的儿童冬令营，今年我也会带着我们的一些孩子或者我们会员都一起去，真的就是 你放心吧，他们又科学又贴心又温暖。 哎，好词哎，科学温暖贴心，哇！ 是的，就是基本上你能想到的，他们早就已经想到了。 是的，是的，生活呀，方方面面都需要我们去感知。旅行呢是感知生活的最重要的一个分支之一，对吧？它包括很多吃的、玩的、乐的、人性的沟通，相同的部分可以让你变成更好的人的部分，都是有去提升和缓冲的。我觉得老在旅行的途中的人，他自带那种就是可以去互相交换思维的方式的这种模式，随时可以打开。有的人需要很长的时间打开，他啪就打开了。这个一点是速融入当地环境和人文最重要的一个契机，这个很重要哈。 是， 而且就是我希望所有在路上天天给我们带来新鲜资讯和感受的 KOL 或者达人们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健康的问题，调整好自己的健康，这个很重要，对吧？ 是的， 不要太辛苦，容易疲乏，那就对这个事情的下降的这个感觉度，对不对？ 对， 也希望呢我们的美丽呢，崔美丽在新的单位新的公司重新绽放它夺目的光芒， 继续绽放， 继续 绽放的更加夺目。 是的，是的， 保持绽放， 保持绽放。也希望把那个 Amy 叫。 节目结束了，哎，我来了， 哎，我来了啊。谢谢孙美丽的分享，谢谢， 谢谢美丽， 谢谢，谢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滑雪这件事情啊，要去循序渐进的嘛，对吧？ 对对对 对，不要一蹴而就啊， 对， 容易。 对，科学很重要。 是的，科学很重要啊，滑雪还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 到那个喝着咖啡啊。 啊，对，我喝着咖啡玩。 我上高级道的啊。 对，豆豆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就是全世界雪场品尝咖啡的达人。 哇， 是的， 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路嘛，这就是社群的一种。 对， 下回不带了，不带，不带了。 对，喝完了之后，看的是速溶。 Thank you.